前，我对你的爱始终未改变。纵然风花雪月多纠缠，立场坚定不去留恋。万语千言许下的心愿，爱你的承诺信守一万年。做好男人要转移到永远，这就是我爱你的表现。我不爱藏惊恐，不去找小三，用尽所有时间陪在你身边，早出不晚归，珍惜每一天，甜蜜爱情伴你到永远。晴空不爱攀金莲，为你遮雨挡风，为你把钱赚，爱情要保险，不做花心男，愿你幸福陪你到永远。心愿，爱你的承诺信守一万年，做好男人要转移到永远，这就是我爱你的表现。我不爱藏惊恐，不去找小三，用尽所有时间陪在你身边，请伴你到永远。我不爱藏惊恐，不爱攀金莲，为你遮雨挡风，为你把钱赚，爱情要保险，不做花心男，甜蜜幸福陪你到永远。我不爱藏惊恐，不去找小三，陪在你身边，早出不晚归，珍惜每一天，甜蜜爱情伴你到永远。 我不爱藏惊恐，不爱攀金莲，为你遮雨挡风，为你把钱赚，爱情要保险，不做花心男， 甜蜜幸福陪你到永远。